落泪，只哭不自哭，还祈求什么？陪着烟圈，到唇挡不出满足。你又怎可以捕捉？越来越近，不自足。 岁月宽容恩赐，挽回的 世界。如果再见不能红着脸，是否还能红着脸？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，而过去还值得眷恋。别太快冰释前嫌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？我们要互相亏欠，要不然平衡怀念。匆匆那年我们经过的是你只爱看同一张脸，那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，闹起来又太讨厌。相爱那年活该匆匆，因为我们不懂爱的诺言，只是分手的前言。不怪那天太冷，泪滴水成冰，春风也已狼狈，吹进凝固的照片。不怪每一个人都能完整爱一遍，是岁月深缺的悬念。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，是否还能红着脸？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。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，别太快冰释前嫌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？如果再见不能世界线，谁甘心就这样？